是桃花染红等待的脸，是鸳鸯浓皱三月的湖水，是春风围绕把我们沉在里面，思绪飞舞成蝴蝶。 别到时尽量不要逃避。 想够他每张眼睛，我曾经答应上帝，除非是万不得已，我尽量设下笔记。 老板先来别耐心，要逃命前请你顺便喂喂我那只小猫驴。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高速路上是经常有交通事故发生的，由于车速较快一点的发生事故，后果往往就会非常严重，所以车主们开车的时候也是要特别注意，还有在高速上可能一个不注意就会导致被扣分罚款了，甚至一次就会被扣12分。那么高速上有哪些行为会被扣12分呢？不知道各位车主在高速开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有车辆长时间占据超车道，而且还龟速行驶，导致后面车辆都没办法超车，这个时候有些车主就会直接右侧超车了。对于这样的行为是非常容易导致事故发生的，一旦被交警发现，那就要被扣12分。我们都知道导流线主要是起到了一个分流的作用，让车更好的各行其道，不至于出现交通拥堵，但是就有一些素质低的车主在导流线停车，对于这样的行为也是属于违章的，被拍到还会被扣12分。对于那些高速上开车逆行或者倒车的行为可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车主们遇到倒车或者逆行的车辆，千万不要只想着打方向避让，为他人犯的错承担后果是非常不值得的，对于这样的行为被摄像头拍到也是会被直接扣12分。在应急车道上，主要是车辆遇上了紧急事故或者特殊车辆通行时，如果随意占据应急车道，那么就会被扣6分，罚款200元，如果是长时间占据应急车道，那就要被扣12分了。事实上高速路上事故频发，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超速行驶导致的，如果车辆超速20%至50%，那么将会被扣6分，如果车辆超速50%以上，那么就要被扣12分了。为了能够安全回家，各位车主们在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超速。今天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高速行车马虎不得，扣分事小，生命才最重要。 我们的话题视角 ending 也不会争吵，用玩笑让彼此解套啊，就算有情绪也消化得掉，你没有压力就好，让爱情被你主导，无所谓我够渺小，不平衡其实也不算糟，付出的多少我从来不计较，能在你身边就好，不怕自己过分乐观，也不需要答案，只要我的爱够温暖，不怕自己不够浪漫，从不感觉为难，爱成了习惯。当好好先生的我有热情就全掏空，爱加到你的手从来不曾想要回首，我知道你懂，也不会滥用我的温柔，幼稚点没什么，完全被快乐淹没，让爱情被你主导，无所谓我够渺小，不平衡其实也不算糟，付出的多少我从来不计较，能在你身边就好。

甜美，总会安排看见明媚。 四月是如此美妙的时刻，美丽一样在所有的事情中，魔法在空气中荡漾，每个时刻都充满了美妙的细节，每个时刻都是斑斓色彩的融融，所有事物都好像在歌唱着，舞动着，为生活欢呼雀跃。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当所有事物都安享于宁静快乐时，我想要赞美着神奇的自然世界。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